治的大勢，打香港牌壓制中國發展。發言人強調，任何恫嚇和威脅絲毫不能撼動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鋼鐵意志和堅定決心，奉勸美國反華勢力及早認清大勢，不要一意孤行，一錯再錯，否則只會自食其果，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日經平均指數報25,218點，升30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7.71美元，賣出1878.62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4，日元105.2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03，人民幣6.617，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82，澳元對美元0.728，新西蘭元對美元0.683。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現時覆蓋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的雲帶正逐漸轉薄。上午8時，颱風環高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41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菲律賓並逐漸增強。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間天氣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天晴乾燥，早晚稍涼，星期五漸轉多雲，週末期間有一兩陣雨。現時氣温22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就在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挤塞，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加龙村。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熟食市场的情况啊，听众张先生， 市政大楼的食肆最少都700-800人一台，应该市政咧，佢所有中心咧要巡查咯。 听众林女士， 熟食市场嗰啲台咧全部系紧嘅，就冇间开，你食环处走人噶嘛，有乜理由俾佢坐到咁密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時，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1月11日，中电港灯明年冻结电费。 人大常委会会议今早闭幕，官方报道未提及有涉港议题。 消息指政府最快今日公布居粤澳港人回港免检疫措施。 美国政府预料新冠疫苗明年初可供大众接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早晨，今天是11月11号的早上，开始千禧年代，要先讲返啲靶场消息先。今天由上午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过一段时间，我哋成日都关注到咧，就系肺炎嗰个情况，新型肺炎嘅情况啊。寻日香港就新增多9宗嘅个案，连续两日咧冇源头不明个案噶啦。其中两个人咧就同早前本地个案有关联嘅。咁呢方面当然大家关注住啦。咁但系另一样嘢咧，又见到新嘅咧，又让人都关心，就系、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啊。因为见到呢几日咧都犀利，咁睇政府嘅讲法啦，就话自从上个月底开始咧，都多间学校咧接连都爆发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單單在過去的4日就已經有68間的幼稚園和中小學出現爆發，包括昨日公布有9間學校，當中就有超過300個的學童和職員集體感染，有些學校還要停課3日，安排師生接受新冠病毒的檢測，一起做埋添。究竟怎樣一回事呢？都要請位專家跟我們講下，請來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医生一齐倾下噶，早晨梁医生。 早晨生。 系啊，点解爆出呢个上呼吸道感染系咩嚟嘅咧？呢啲啊， 我谂上呼吸道感染其实系一个好常见嘅病嚟嘅，因为其实绝大部分嗰啲嘅上呼吸感染咧，都系由唔同嘅呼吸道嘅病毒引起嘅。咁呢啲好多呼吸道病毒咧，其实已经系风土化噶啦，即系话系每年咧，好多时天气冻嗰阵时，入到秋冬咧，由温度降低咧。嗰啲病毒喺環境嗰個能夠保持個穩定性就時間長咗，咁就好容易透過咧，譬如飛沫啦、手部嘅接觸啊，同埋有一部分可能透過空氣咧，係會傳播到啦。咁而令到咧係好多時咧喺啲人多聚集嘅地方，尤其是一啲嘅細路仔嗰啲嘅，譬如話啲學校啦、幼兒園啦嗰啲咧，就會容易有啲交叉感染。 嗯， 因為細路仔咧一來嗰個個人衞生可能做得係會冇大人做得咁緊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好多咧病毒咧，佢已經風土化咗，好多時咧，佢係會選擇性咧，係會係影響到一啲咧，譬如對個病毒接觸嘅時間比較短嘅，因為你出世到即係話你係翻學嗰陣時候、幼兒園嗰陣時候，可能都係幾年嘅啫，咁佢變咗個接觸比較係少呢啲咧。佢哋嗰個傳播咧喺呢度係會比較明顯啲，咁變咗好多時你今次見到啲點解咁多幼兒園或者小學嗰啲咧，我諗都同呢個係比較係有啲關係啦。 嗯，但係我哋嗱今次就好關注啦，有成譬如四日間有68間幼稚園、中小學出現爆發啦，呢個係往年都係咁啊，定係今年我哋特別關注呢啲嘢，所以稍稍放大睇咧。 有兩個因素都有嘅，年年開學之後咧，我哋復咗課咧，最主要呢個原因咧。 嗯。 咁但係復咗課之後咧，開始係多翻好多嘅課餘之後嘅活動咧。因為課餘之後嘅活動咧，大家都會多啲一啲嘅接觸啊，即係話係啲其他嘅接觸咧，你就唔同喺翻學嗰陣時坐定定喺度啦，咁變咗你嗰個接觸會頻咧，咁同埋好多時候咧入邊係冇乜機會，有陣時咧譬如洗手啊或者其他啲咧，咁你嗰個傳染交叉感染機會又係會相對低啲。其實年年都有嘅，其實呢啲咁嘅開學之後呢啲上呼吸道嘅感染咧，不由於好多啲上呼吸道感染有陣時你未必真係會發高燒咧，好多時候咧就係話以往可能係冇新冠肺炎，大家可能冇咁注意啦，咁就變咗咧就係話而呢啲咁嘅普通嘅上呼吸道感染咧。一般嚟講咧，好多學生咧仍然都有機會會帶病上課啦，所以個交叉感染咧比較會高啲。咁、而你係因為以往冇話咁緊張嗰時候咧，就算一班入面咧，譬如有幾個係有啲交叉感染咧，咁其實經常都發生嘅。只不過咧，就因為大家唔留意嘅，咁你又即係未必會即係話報出嚟啦。咁、其實呢個同疫苗一樣，好似韓國嘅疫苗一樣啊，譬如你流感疫苗咁樣。如果佢以往係即係話冇一啲嘅特別嘅病，有個十幾歲嘅，因為係流感疫苗之後有事嘅，亦都冇新冠肺炎，可能佢哋咧 又未必有咁緊張嗰時候咧，譬如老人家注射嗰時候入邊咧，譬如話有啲其他突發病引致咧，就好多時冇情報。咁你當你係喺而家咁，譬如話大家都留意嗰時候嘅，因為個新冠肺炎咧，咁自自然然咧，我諗學校嗰度亦都要係監察住嗰個問題啦。咁自然呢啲咁嘅個案就一定係會比較多嘅。 Okay. 不過就嗰、那個就其實就係、是。主要都反映就係話個入到秋冬嗰個天氣變化，同埋有少少同嗰個空氣污染都比較嚴重啲啦。咁同埋就話我哋個社交活動開始恢復同埋復課嗰個結果啫。咁就即係話，如果大家譬如話係覺得係有擔心嘅，其實就話當然咧，有呼吸道病徵嗰陣時候咧。係即係話覺得高危嘅嗰啲係應該檢測嘅啦，咁就如果學校度係有呢啲咁嘅，仍然都係要檢測嘅，即係新冠肺炎。同埋咧就話，如果係家長發現啲細路仔，譬如話係有啲呼吸道嘅新發嘅病徵，即係唔係因為一啲鼻敏感啊或者其他啲嘅呼吸道長期病引致嗰啲病徵咧，咁最好都唔好俾佢翻學啦。咁你譬如突然病徵消失咗24鐘頭先翻學，咁就避免喺學校染出去啦。 我想問下，就聽落咧就似乎啲上呼吸道感染咧就同新型肺炎的傳播途徑都相近嘅嗱，按道理而家大家都理論上應該要好謹慎，咁係咪按道理應該今年要少過平時先至表示我哋做嗰啲防疫措施做得足嘅？咁但係今年都係有呢啲上呼吸道感染，係咪都反映出萬一如果其中一個小朋友有新型肺炎，可能惹到咁闊都有嘅咧？可唔可以咁講？還是兩個傳播有啲唔同嘅咧？ 嗱，我諗咁啦，嗱，因為唔同個呼吸道病毒咧，佢嗰個傳播途徑大致相同，都有啲比較唔同嘅分別。尤其啲風土化嘅一啲嘅呼吸道病毒咧，好多時候影響啲細路仔咧係比較嚴重啲。咁尤其細路仔嗰個即係話本身嗰個衞生嗰方面嘅處理冇做得咁好咧，佢哋嗰個地方啊、學校啊呢啲咁嘅聚集場交叉感染就會多過呢、這個。即係話新冠肺炎嘅，因為新冠肺炎咧就最主要嗰個問題咧就係話佢係細路仔，譬如話13歲留下細路仔咧，佢一樣有機會咧係受到感染，但係感染咗之後咧，就好多時個病徵係比較輕微同埋唔明顯，而佢本身咧就話你係因為病徵輕微唔明顯，究竟呢樣嘢會唔會係解釋到？佢哋好少咧，係作為一個傳播源傳俾其他人嘅。好多喺呢啲譬如歐美地方咧，譬如佢復咗課之後咧，就算喺呢啲幼兒園發現個案咧，好多時入邊個個案個來源咧係喺成年人度，就好少嘅細路仔之間嘅交叉感染咧。所以變咗咧，就話一般嘅呼吸病毒佢呢啲咁嘅爆發咧，同埋話你究竟係咪可以反映完全反映新冠肺炎喺呢啲學校入邊嗰個感染風險咧，就未必嘅。咁其實如果係新冠肺炎喺學校度爆發咧，一般嚟講係影響到啲比較大啲嘅啲細路仔啦，譬如你中學生以上咧，或者尤其是喺啲專上學院嗰啲，嗰啲爆發比較嚴重。咁同埋咧，唔係純粹係校內一啲嘅接觸，好多時候入邊咧牽涉到啲即係話課餘之後嘅各方面嘅活動咧。咁其實嗰方面咧都係要小心嘅。咁就算今次嘅呼吸道病毒咁咧，有啲可能去過一啲唔同嘅地方，有啲課餘啊，譬如假期嘅活動咁樣，因為你活動嗰時候，大家小不遠細路仔個接觸係比較頻啦，咁就自自然然咧係有機會喺嗰啲地方咧係感染到啦。咁然後再有啲繼發嘅傳播，咁就會見到可能啲群集性嘅出現啦。 我頭先都提過疫苗嗰樣嘢咧，都講南韓嘅個案啦，會唔會因為南韓頭先講到？有嗰啲消息傳出嚟話，可能打疫苗有啲咩後果啊？影響到今年嗰個接種率，而影響到而家嗰個上呼吸道感染嘅爆發咧，有冇咩？ 你個接種率嗰個主要係流感啫，流感我哋雖然呢幾個禮拜間中都會有一兩宗呢啲咁嘅。即係話確診嘅流感，但我哋距離即係就進入嗰個冬季流感嘅季節，仲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嘅，應該冇咁快。同埋第二樣嘢，就算係喺北半球其他嘅地方，就似乎嗰個流感嘅季節都未正式係踏入啦。不過有一樣嘢，我諗係要小心嘅，因為我哋夏季流感係基本上消失咗。咁我哋其實咧就係話冇個群體入邊嘅對個流感嘅免疫咧冇一個進一步嘅補充啊。尤其對一啲新流行嘅品種，未必有機會即係話因為個自然感染有進一步補充啦。咁樣如果我哋係遲啲，譬如話，如果北半球見到其他地方嘅流感開始活躍咧，有機會係會喺其他地方嘅流感，譬如話係輸入咧。 而令到我哋個本地嗰個流感咧，係都會產生一個冬季嘅一個嘅流感嘅都唔頂嘅。雖然話係因為我哋嗰個防禦措施入面可以係控制，即係話係兩種病咧，但係呢個控制都唔係百分之百嘅，因為你口罩又好，手部衞生好咧，都唔會做到百分之百，喺啲人多聚集情況仍然都係有風險。而你本身就話我哋係能夠有疫苗嗰陣時候咧，你又可以避免一啲咧產生一個臨床啊嗰個診斷嘅混淆咧，咁同埋亦係幫助減少個醫療嘅負擔。 嗯，好啊，咁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先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啊，梁志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嘅專科醫生。1-7-2-3就大家打你一起傾下噶，點睇而家即係學校裏邊啊，特別係幼稚園、小學出現啲上呼吸道感染嘅情況，作為家長嘅你又會點睇咧？我打嚟講1-7-2-3-1-1-1-7-2-3-1。另外呢個時候又關注下其他議題啦，政治議題方面就大家留意住人大常委會開會啦，今日就會喺兩日會啦，今日應該朝頭早就係北京閉幕噶啦。不過睇翻之前好多風傳出嚟就話，可能會為何為效忠啊，為立法會議員咧定個框架出嚟嘅。咁但係咧睇翻新華社有關嘅報導咧，就未有提及啊。今次開會有觸及到香港嘅議題嘅，咁睇下晏啲嘅公佈會點啦。不過啲傳聞都好犀利。咁另外一個可以傾嘅咧，就有關教育局咧，之前就係、是、曾經咧就係、是、取消咗一個小學老師嘅註冊，就因為話佢嘅教案咧係有散播港獨信息，嚴重失德嘅。咁呢兩件事都請位嘉賓一齊傾下先，請嚟有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傾下。早晨，葉建源。 係，早晨。 係，不如先講下人大常委開會度先，即係聽到話有可能 DQ 一啲議員啦。咁而家就話泛民議員都話會所謂集體請辭啦。你嘅取態係點咧？唔係都跟大隊啊？都係。 我哋一齊嘅，我哋一齊嘅做呢個決定。咁就當然而家係。未然後我哋咧仲要睇下人大最後個決定係點樣啦。 嗯，但你之前都有問過譬如你教育界裏邊可能一啲教協裏邊嘅會員佢哋有個睇法，咁嗰陣時都支持你留低嘅。呢方面嘅選擇你點樣咧？點樣思考咧？ 嗰陣係需要做一個調查咧，因為大家嗰、那個分歧意見咧都大嚇，咁、所以咧就覺得需要做個調查咧嚟到去了解。咁但係今次咧整個民主派嘅嗰、那個。共識都係非常之清楚，咁喺個入裏頭，我哋嘅理事會咧亦都有相同嘅睇法，咁所以咧喺呢個問題上面咧，我覺得今次係清楚好多嘅。 嗯，好，不過具體都睇下晏啲啦，會唔會有多啲公佈出嚟啦？另一個想同阿葉建源傾都同調查有關喎，因為教協我見你最近做咗個調查咧，就講翻咧就有小學教師。因為話佢散播港獨信息嚴重失德咧，被取消註冊嗰件事嘅。我見《星島日報》咧就話有個報道啦，尋日就講到話獨家地披露咗咧，就係嗰個問題教案嗰個內容嘅。我想阿葉建源講講你哋個調查係點做嘅先。 我哋嘅調查咧就係、是、今次係做呢個係中小學校長咁、就請佢哋咧表達對個事件嘅意見啦，特別咧係去牽涉到咧係因為今次嗰、那個。除了是即是寫教案嗰位老師是被除牌之外呢校長啊副校長啊同埋呢其他相關嘅同事呢老師即係其實佢哋只係教嗰個題目啫、一樣呢係受到處罰。咁我哋呢就都問到呢就呢種咁嘅株連嘅做法呢係咪一個合理嘅做法。咁即係整體嚟講我哋即係都會問即係對於呢件事呢對於大家對教育嘅信心，即未來發展個睇法會唔會有咩影響咧？咁我哋就想就住校長呢方面咧嘅睇法咧，係反映佢哋意見。 嗯，咁整體具體啲講個結果會係點咧？校長點睇？ 個結果其實就大約咧係70%到嘅校長咧，都對於今次嗰、那個株連嘅做法咧係。非常之係不同意嘅即係我諗呢個做法喺現代嘅法治制度裏頭咧，都唔應該再出現啦嚇。即係一個人，如果你話佢做得唔好嘅話，咁冇理由咧係其他相關人士咧係會受到懲罰。咁譬如話咧，如果話上級嗰、那個監管不力咧，咁我覺得亦都要即係教育局咧解釋清楚啦，咩情況之下咧係會係有咁嘅處理？即係我哋調翻轉頭，我哋會講話，佢教育局可能都有好多即係官員啦，係做嘢做得未必係咁好嘅、可能有啲係犯錯嘅，咁係咪單單局長都要孭飛咧咁樣嚇？咁我哋都覺得即係應該嗰個界線咧應該劃分清楚。咁而至於信心方面咧，呢個係一個好大 問題，即係呢件事咧係令到咧係好多教界嘅，無論係老師也好，同埋校長自己本身反映出嚟都好咧，都有七八成嘅校長咧係表示對佢哋嘅信心咧係有一個負面嘅影響嘅。 嗱，呢個就調查你之前做咗啦，都公布咗結果啦。咁另一邊雙啦，我諗你都有留意到《星島日報》嘅報導啦，就話披露咗嗰個問題教案嘅內容。就話係誤導學生歪曲事實咁樣，你睇完嗰個內容，你又覺得算唔算有問題咧？ 其實我哋覺得第一咧就係喺呢個時候上訴，即係即將開始啦嚇。咁咁我哋呢啲嘅即係因為上訴嗰個做法咧，就同法庭嘅做法係接近。咁我哋都唔會影響嗰個法庭，即係喺呢個時候咧，係披露嗰個內容細節咁經過可能報章嘅演繹之後啦，咁然之後咧影響咗大家嘅睇法，跟住大家可能咧就即係即係對於將來嗰個上訴委員團咧，會唔會有一個即係影響咧？咁呢個觀感上影響，我覺得呢個咧係今次呢一種嘅流出呢、這個資料咧係非常之唔道德嘅做法，因為一切呢啲嘅資料咧，應該擺上去呢、這個上訴委員團嗰度咧嚟到去處理。咁但係好啦，佢嗰、那個即係今次咧就係、是、將嗰、那個教案係擺出嚟啦。咁就我哋其實之前咧都已經係即係喺上訴之前咧已經係就住教育局咧係相關嘅講法咧係其實咧係。批評過嘅嚇，咁因為第一咧就係嗱呢個教案同埋嗰個實際嘅教學情況咧，因為你冇理由淨係睇教案嘅，你要睇埋嗰個實際嘅教學情況係點樣。咁你有冇將個教學嘅實際情況，將個全面嘅圖畫咧係擺出嚟咧？咁同埋咧，亦都唔係淨係指即係呢個教案喎。咁譬如話佢裏頭其實喺即係教學裏頭咧，最重要嘅嗰個教學嘅內容咧，其實係相關嘅影片。影片嘅內容有冇擺得出嚟咧？咁如果係即係單純去睇呢一個嘅教案咧，可能會有一個好大嘅偏差喺度。譬如話即係喺教局就係根據呢個教案咧，佢就話老師係用85分鐘咧嚟到去即係灌輸即係港獨嘅。或者是民族黨的即係資料咁樣嘅思想咁樣嚇，咁呢一個咧其實係即係實際上嘅情況係根本不可能做得到，因為你淨係播片啊，淨係填寫工作紙啊，已經佔咗好多時間嘅，咁所以咧係即係而家咧係即係其實係拎翻即係只係呢個教案出嚟嘅話咧，同佢犯同樣嘅一個偏差，咁譬如話裏頭有。有即係教育局又話，即係根據教案咧，就係、是、要將一啲嘅要學生咧係做政治表態，咁、咧就唔俾佢哋喺個過程裏頭有任何思考。咁但係喺我哋嘅了解當中咧，實際上學生係完全有空間係表達佢自己意見嘅。喺喺裏頭咧有一個好充分嘅討論。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對於而家嘅討論咧，而家呢種咁嘅情況係。非常之唔理想嘅一種情況啦，同埋對相關人士咧係非常之唔公道。 頭先你講到啦，都上訴緊啦，咁希望就係、是即係交翻俾佢哋上訴嗰個處理啦。但譬如你哋教協喺之前就做一個調查問下你收翻問卷嗰啲意見，喺呢個時候公布，唔驚又會都影響咩？即係俾人覺得你想影響嗰個上訴。 我哋最主要嗰分別咧，就係我哋並唔係涉及到嗰、那個即係事件嘅具體嘅內容細節即係呢、這個我哋係只不過咧係譬如話好多而家嘅社會人士啊，喺不同嘅媒體可能都是就住我哋而家所知一啲做法。 OK。 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覺得就即係呢個。性質是不同的。 因為就呢件事，我見教育局都有回覆翻媒體啦，回覆翻我哋啦。佢都提到咧，就話呢個個案上訴階段啦，咁有人公然進行所謂意見調查，難免俾人企圖干擾有關程序嘅感覺。本局深表遺憾。另外啦，又講到話今次你哋就收翻百幾份問卷啦，咁但係喺全港咧超過1000間學校嘅，咁收翻125個聲稱校長嘅回應咧，就各界都必須小心考慮調查結果嘅可信性、可靠性同代表性，以免錯誤理解實況。教育局係咁講喎。 委業建築。 佢呢個講法就係即係想引到大家咧，就覺得哇嗰、那個回收率係低啊咁啊，咁其實個代表性有冇咧？咁我哋可以實際講咧，就我哋都做好多嘅調查啦嚇。咁回收嘅比率咧，有啲係高，有啲低啦嚇。咁10%嘅回收率咧，其實如果全港嘅一個調查嚟講咧，係都唔算低。 嗯嗯，你哋發曬俾全港喎，係咪？ 係啊，冇錯。 發曬全港，咁而家就收翻就125個有效回應嘅。 咁呢個就嗱，我哋都係將個就實質數字話俾大家啦嚇。咁大家可以啦，係根據個數字嚟到做一個判斷。咁如果回收率係90%嘅，咁當然係即係非常之高啦。 嗯。 咁但係一般嚟講，我做埋 都有O K。好，唔好意思，因為個線路有啲問題，不過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葉建源，多謝曬你，好，拜拜。葉建源咧，教育界立法會議員，今次呢個問卷調查收翻125個有效回應啊，見到有55間小學、60間中學同10間特殊學校咧就回覆咗10月27號至11月9號做嘅呢個調查。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電話繼續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在观塘捣破一个怀疑非法麻雀赌档，拘捕8人，分别涉嫌管理赌博场所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被捕人士包括5男3女，年龄介乎53至62岁，他们同时违反限聚令被票控。警方在行动中检获4张电动麻雀台、8副麻雀、1批赌具和大约2500元现金，所有人获准保释候查。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唯一一宗本土病例來自安徽，其餘16宗都是境外輸入，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內地累計86,284人確診，4,634名患者死亡。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競選陣營表示，將會在密歇根州提出訴訟，要求在證明選票合法之前不要核實這個州的選舉結果。至今未承認敗選的特朗普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自己會勝出，又說事件正向良好方向發展，下星期會有結果，但沒有解釋是否跟多個州的法律訴訟有關。特朗普星期三將前往阿靈頓國家公墓出席退伍軍人節紀念儀式，將會是傳媒推算拜登勝出後特朗普首次公開露面。拜登認為特朗普拒絕承認落敗令人尷尬，但是沒什麼能夠阻止權力交接，他的團隊亦正推進組建新政府的工作，目前未計劃採取法律行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国务院次卿克拉奇将在今个月20日率领团队与台湾展开经济繁荣伙伴对话。蓬佩奥说，对话将有助美台增进各方面合作，包括安全供应链、5G 洁净网络和健康安全等。蓬佩奥说，对话能够显示出美国与台湾有强劲的经济关系。对话会由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主办。台湾的驻美代表萧美琴表示，对话会包括实体和视像对话，实体部分在华府举行，台湾由经济部次长陈正奇率团，其他官员通过视像参与。台湾传媒报道，对话会为期一日。日经平均指数报25,161点，升2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2美元，卖出1,879.2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5，日元105.13，瑞士法郎0.915，加元1.303，人民幣6.617，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83，澳元對美元0.729，新西蘭元對美元0.684。

一個小學教師的註冊啊，咁引起大家都關注。咁有報章咧就報導咗個教案的內容出嚟。咁頭先都訪問咗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啦，咁講到教協最近一個調查啦，就話覺得今次教育局取消個教師註冊啦，有株連校長同事超過七成校長認為不合理、不公義嘅。咁亦都提到咧，教育局有個回應，頭先都喺節目度提到啦。咁你又點睇？打嚟傾啊，1872311。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傾下嘅。梁美芬你好， 係早晨，早晨。 想回應一下葉建源係咪？ 係啊，因為我聽到佢嗰個發言，真係感到非常之失望。 嗯， 我哋關心教育嘅人咧，就唔係咧純粹咧就係話嗰啲老師或者嗰啲辦學嘅機構啱定唔啱咧。就是一面倒咁樣去，即係去支持，或者咧係去為佢哋辯護嘅。其實佢哋咧，即係作為啦教協啊，或者佢係教育界嘅代表咧，佢有冇聽到咧？呢間學校係只係其中一間，係冰封三尺。係我自己，我就唔知點解佢又收唔到投訴，可能啲人對佢哋太失望，根本冇信任，唔會向佢哋作出投訴。呢啲個案咧，點會為社會所知呢？就係裡面嘅家長，同埋即係好多可能，甚至係補習老師見過呢啲咁嘅教材係爆出嚟嘅。 嗯， 我初初睇到嘅時候，我係抽咗成百幾份唔同嘅學校啊嘅投訴，呢一間咧係其中一間我交俾教育局嘅。 哦，你交上去㗎呢單係？ 我有份交嘅。舊年九月咧，我哋係經過咧有冇 prima facie case 啊？ 嗯， 嗰百几个咧，我就拣咗十个出嚟，有十间交咗俾教育局，希望佢哋认真去调查。 嗯， 吓我都冇，都交俾教育局。教育局喺今年五月咧，就系、是、我哋已经系话教育局啲嘢咧，就系、是、拖拖拉拉，遇事就避难噶啦。其实佢而家已经系迟来的处理。 嗯， 你谂下嗰啲小朋友小学有冇搞错啊？要学啲第一。从学识知识上都冇可能系教呢啲嘢吓，话叫做咩新咩一周噶，我记得我睇晒我都唔相信， 嗯， 唔相信。后屘咧再问一下嚟俾资料嘅，再问一下，咁啊即觉得已经有一个 prima facie case 我哋讲，咁啊交俾教育局， 嗯， 交俾我，我相信唔止我，系好多家长应该系有作出投诉，因为教育局都讲佢已经收过， 嗯， 有关呢间学校，但系唔系呢间学校咁简单。是整个教育局有个监管出现问题的学校。咁啊，叶建全一味就讲喂，你唔可以睇嘅呢啲爆咗出嚟嘅材料嘅，你要睇佢点教。哇，有冇搞错？呢啲全部客观，全部大家而家可以睇到嘅客观嘅资料，佢话唔好睇资料，要睇佢咁教。所以佢就应该咧支持咧，教育局应该增加人手去监管呢啲。出咗問題嘅學校，嗰啲老師點樣上堂？ 嗯， 我就知道有一間學校咧，佢個老師又係被發現係有問題咧。咁教育局話冇額外嘅人去協助咧，佢話個校長同埋唔知乜嘢個仲要揾一個副校長，就日日嗰個老師上堂，佢就坐喺度。 嗯， 就係、是、因為咧有頭先葉建源佢哋呢啲咧，佢就不理什麼，就首先就係話咗教育局。唔啱，但系教育局，我覺得佢而家都係被動嘅，因為我哋亦都係人家長俾先， 嗯， 我哋知道有啲 係一個線路問題。不過我想問阿梁美芬啊，教育問題嗰度頭先你講教育局監管啦，咁應該點做啊？使唔使教育局長要有啲人都追擊緊教育局長啊？而家你又點睇啊？ 我覺得教育局咧就唔可以淨係處理呢一個老師嘅， 嗯， 呢間學校。 是是，请讲。 听到 有啲窒，不过都仲隐约听到，继续讲啊，请。 学校其中嗰、那个校卷，佢话，但系咧，佢其实喺管理个方面都出咗严重嘅问题嘅。 嗯。 因为据我哋所知道咧，即系教育局俾我嘅 feedback 咧，嗰时佢都未公布点处理，佢、 嗯、 就话由。最高层去到监管，去到前线的老师，他的教学那个方向都是有出了问题。而家看到呢，我这些一再公布那些呢，我自己都未见过，哇，更夸张。 嗯。 这么夸张的东西 葉建源都是覺得沒有問題的，咁所以就是他們真的這些教育界的代表真的有問題。 Okay. 他聽不聽到香港幾多家長看到這些事之後是不敢給一些學給一些仔女在香港讀書啊？ 明白明白。嗯 ，OK。 希望接受的是正常的教學。 好， 你自己想想，呢家是小學嚟嘅咋？ 嗯嗯。 中學的情況又如何呢 ？OK。 如果我哋話咧，即係教育局啊，佢一定唔可以預示就避難。除咗即係宣道會小學而家爆曬出嚟叫紙冚如火，佢手上應該已經有好多係確立咗嘅，因為佢有回覆俾我哋。 嗯。 我俾十個揀選擇嘅個案，有九個半咧。都是成立了的， 嗯， 有半个呢要交去警方处理，那你说多严重呢？ OK， 好，不过梁美芬，因为个线路麻麻跟你谈到先，我都明白你大概的意思了，多谢你回应先。梁美芬呢就是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都关注着呢就是學校裏面那些教材的問題，他都提到自己之前都有交過十個的個案，選了其中十個個案交給教育局跟進的，多謝梁美芬先。好，接下來又講一個跟大家都很有關聯的關聯有影響的事情，就是講到電費的問題，家家戶戶都給電費的。見到中電港燈就公布了，就是接下來就叫做凍結那個收費，咁但係條數係點計嘅咧？嗱，其實佢有基本電費啦，有燃料調整費啦，咁有幾樣嘢嘅。咁而家咧，基本電費咧，其實來年係加嘅，中電咧就會加1.6%，另外港燈咧就加6.9%。咁但係因為咧嗰個國際燃料價格下跌啦，咁所以咧兩間電力公司就話會調整翻嗰個燃料調整費啊，咁嗰度減一加減之下咧，咁而家打個和，咁所以市民具體俾出嚟嗰個錢咧。出年是一樣的凍結電費，不過如果看回基本電費是加緊的。啊，條數是怎麼計算呢？這裡都要請專家跟我們仔細拆解一下先。請來呢就是有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清跟我們談一下。早晨，余遠清。 是，早晨。 是啊。 冠 南。看條數就好像沒有加到，剛才說但有加減，有加有減，其實公不公道，你自己看條數。 就我上個禮拜呼籲他們盡回企業社會責任，即是考慮凍結回個電費的。咁即係而家咁嘅比較困難嘅環境咧，唔加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咁而佢基本電費嗰度加咧，最主要咧就係佢新嘅機組，即係嗰個資產值增加啦。 嗯。 咁嗰度影響啦。第二咧就係你可能會留意到咧，而家嗰個用電嘅需求跌咗嘅。 嗯。 即係冇以前用電用得咁犀利嘅，咁可能在家工作啊、各樣啊，即係啲商業大廈冇咁開得咁勁啊，啲電咁樣。 嗯。 咁呢度咧就係將來會面對一個咩問題咧？咁就係整體用電量細咗，但係因為兩電要滿足翻佢嗰個準合個準理利潤噶嘛。 嗯。 個百分比嘛，咁所以佢將來喺呢個基本電費嚇嗰個位咧，可能會再調整、再加嘅咁樣。 嗯， 咁嚟攞翻足佢嗰啲利潤啦，所謂。 嗯， 咁而即係當然嚟緊亦有另外一個因素，就係海上面咧有個液化天然氣嘅接收站嘅。 嗯， 即係去世界各地買唔同嘅天然氣咁樣。咁嗰度就開咗工㗎喇，咁所以嗰度都會增加個資產值，咁又係要加基本電費個位嘅。 嗯嗯。 咁而家唯一即係抵消返嗰啲加幅呢係邊度呢？就係、是、燃料帳嗰度啦。 嗯。 燃料條款帳嗰度呢就係、是、燃料費，就係買啲天然氣嚟燒啦，嚟發電啦，咁嗰度就因為油價都即係回落啦，好多啦，咁就同天然氣個價掛鈎嘅，咁天然氣嗰度會平咗嘅，比以前，係啦，咁而家就睇下未來個走勢會點，因為預計成個經濟環境個前景都唔係好明朗咧，咁可能都係覺得油價唔會大升㗎啦，咁都係會比較平嘅電器。 OK， 喂，但係講翻今年先，即係嚟緊來年嗰個電價，啲議員我見好多都話唔止應該凍價，凍結電費應該減價添，特別係燃料帳嗰度見到仲有得儲錢落去，唔係應該有既然有空間，應該而家就回饋翻市民，退翻俾市民先，等大家減價咩？啲議員咁講喎。 嗱，當然啦，即係減價更加開心啦，呢個一定㗎啦。咁而 其實都是那條數來的。什麼意思呢？就是你就算今年用完儲備都好，用完那些結餘都好， 嗯， 那下年就會彈回上來的。 嗯，如果不是用完那些結餘，你不要儲下去，你就這樣，即係平，即係唔好儲錢落去，而家分咗俾市民先啊！咁唔係用曬啊，都維持翻個總數啫。 嗱，佢而家儲唔儲錢嗰度咧，就要睇嚟緊嗰啲價格係點樣走勢嘅。 嗯， 啊，即係因為即係如果回翻咧，即係升翻咧，咁你當然都儲唔到啊。 嗯， 啊，但係如果跌咧，咁就確實係會儲一啲嘅。 而家係儲噶嘛？係咪啊？而家佢估計， 而家。估計應該有機會儲嘅，係啦。咁佢而家唔派曬咧，我覺得咧就係話，其實我都呼籲咗啦，我呼籲好少可跨年噶啦，我都呼籲即係2022年咧，即係話而家你要留翻少少力咧，係能夠起碼做到凍結先，個電費，哈哈。咁如果將個燃料跌得好犀利嘅，咁可能都到時睇下減唔減到價啦，咁樣。咁所以即係話。都是那一條數來的、你現在出曬去呢，咁佢儲即係佢冇結餘喺度呢，咁佢下年呢就凍結唔到2022年嗰個嘅電費㗎啦。咁即係一條數，咁不如咁啦，平均啲啦，即係我自己會咁睇嘅。就即係今年凍結咗，咁下年都真係睇下爭唔爭取到，都去到2022年都凍結。是啦，咁即係因为都係要由嗰条数抽返出嚟去做嘅。 不过有啲人就咁諗喎，你睇而家即係政府储备都萬一亿跌到落8000亿啦，都洗定先啦，仲讲储钱，而家梗落返自己袋好啦，市民一啲会觉得。 咁佢都唔再派钱啦。 即係而家係用钱嘅时候，我都觉得即係应该嚟咗自己袋先喎，呢个。话事嗰度。 咁係啦，咁即係同埋另外一个现实呢，即係呢个就之前嘅决定嚟嘅。咁就係你有新嘅天然氣機組一路加緊嘅，即係嗰啲嗰個資產值又加緊嘅。咁同埋頭先講嗰個液化天然氣站又係加緊嘅。咁我都覺得即係嗱，嗰度有啲位就係佢係分階段入帳嘅，即係嗰個液化天然氣站。咁就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再分唔同階段入囉，即係入慢少少囉，咁等個資產值唔好增加得咁犀利而有加價壓力囉。即係呢啲呢係過去做咗個決定，或者五年計劃裏面一啲嘅決定嚟嘅。咁而家都因為呢個咁特殊嘅災難啦，即係疫情嘅情況呢，咁會改變。咁呢度有冇得有入帳嗰度有啲走站位呢，咁呢度係可以即係商量一下啦。 頭先就講到嚟緊喺機組方面嘅投資咁都要入帳啦。咁嗰啲其實而家又話估電即係用電量會下降咧，嚟緊長遠諗使唔使要再調整一下我哋嗰啲長遠嘅用電計劃？啲機組可能唔使用咁多咧，減少投資就減翻準許回報，咁啊好似又用交少啲電費咁喎，會唔會啊？ 嗱，咁依個咧就要揾埋啲經濟學家一齊。即係去做預測啦，因為你而家講緊係一兩年比較特殊嘅情況，咁疫情係咪會持續嗰多幾年呢？咁呢個即係要去評估啦。咁當時就係循住個經濟發展個軌跡去睇嘅，咁而因為你一起親呢啲機組呢，嗰啲計劃都係以十年計，即係可能又攤分返嗰、那個折舊啊，其他啊各方面嗰個發展，咁所以佢嗰個投資咧就唔係睇一兩年嗰個嘅、那個時間性嘅，咁所以整體香港個經濟個發展嘅走向係點啊，各方面，咁我諗要比較大局一啲去睇嗰個情況， 若果真係調節嘅話咧，通常幾耐之後先至真係喐到，譬如今年話，我哋諗下係咪減啲啦，咁樣係咪都？好幾年後才會喐到嘅，你即係做到實際動作嘅。 嗱，即係因為真係嗰個投資好長時間啦，佢用嗰個機組又係好多年嘅時間啦，然後先會即係所謂退役啦咁樣。咁所以呢度就真係要計算一下後面嗰啲機組即係嗰個需求嗰個問題啦。咁同埋咧，即係而家個情況係咩咧？而家情況係。 大家點解面對嘅加價呢，最原本嘅原因係因為燒開煤嘛，而家要去用天然氣貴啲嘅去燒嘛嚟發電嘛。咁個全球而家個美國又應該會入翻呢個巴黎協議啦，即係話全球而家嚟緊嗰個減碳，因為氣候變化個威脅咧，會加強嘅。咁呢度變咗你真係你自己嗰個能源組合裏面天然氣嗰個比例一定係增加，全球個趨勢都係咁嘅。咁所以呢度就你變咗你焗住都要換機組嘅。 OK， 明白明白， 系啦， 好好咁，多谢远请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嘅分析啊。远请咧就系世界绿色组织行政总裁啊，两家电力公司都话出年咧冻结个收费嘅，不过睇翻基本电费系加，不过咧燃料调整费又减翻，咁掟翻云之后咧就变咗系不变啦。呢、這个对大家咩影响？打嚟讲，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二啊。咁对餐饮业方面都应该有影响，我都用电唔少喎，唔知佢哋又觉得点咧？电话旁边请嚟有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会长杨伟成一齐倾下。早晨，杨伟成。 哎，早晨 你好啦。嗱，而家你好你好，嗱，而家正讲法咧，就系话即系大家俾嘅电费嚟紧就冻结啦。对你哋业界点睇啊？ 我哋觉得就冻结当然系好啦。因为而家个电费咧，占我哋而家嘅平均系6% 到嘅呢个营业额啦。6% 嘅消费啊，佢因为咧。而家电费嘅加咧，成日就喺燃料费嗰度变动嘅啫嘛。如果你嗰个价本身个价嗰度咧，佢呢几年都有嗰、那个燃料嘅上落都有嘅。反而佢上一次加价，佢呢个2018年都有加噶啦。就批准咗加噶啦。咁啊，如果佢而家冻结就好啲，但系就呢次疫情咧，就带嚟咧，对于我哋。飲食業的打擊很大的，所以他們在個疫情的期間都有些做了一些事的，就是說有這個即有七五折啊這樣的找數啊這樣啊，如果現在這次這樣所謂凍結呢，就是暫停了那個可能個疫情七五折那個這個打折咯。 我想问下你饮食业界用电，头先讲用占你营业6%到啦，其实咩用电最多？你啲炉系咪用电噶？定系灯普通灯嗰啲？ 而家有噶，有人用炉噶，有啲即系有几间系用炉嚟去做噶，用电磁炉啊嘛。咁但系就而家我哋觉得反而系冷气系我哋最大嘅 用电用得最多 因为点解咧？走廊基本上是封式的，咁你一定如果冇冷气咧，就算冷天都要用啦。咁啊，冷天咧就因为就低温啲啦，咁咧就会系就开得就会系冇呢个热天咁多啦。大概系相隔咧，大概都系1-2% 嘅啫。 疫症期间冷气都要照开噶啦，就算坐唔满都系咪啊？咁所以你哋 系啊，冇得倾噶，因为呢个系基本要求啊。因为你密封式咧，你如果冇冷气咧，就根本就冇人入嚟噶啦，啲人系会嘈噶， 所以用电应该不变啦，疫症期间咁，但系之前头先你话有1.75折啦，咁所以帮到啲啦。咁而家嚟紧就冻结电费，咁计落条数系咪7.5折嗰个应该好啲啊？反而对你哋而家系相对之前 7.5折会好啲啦。佢而家你不能够长期会打个折扣俾你噶嘛？咁啊，所以咧就会利用呢个冷天咧，就个电费收平啲嘅时候啦，就慢慢咧就会调节噶啦。調節咧，佢而家就係想利用明年嗰個凍結嗰個做法嚟講咧，就我自己認為就係佢用明年嘅凍結咧，就係、是、去平衡翻你呢個，喂，我減到呢、這個疫情嗰個嘅折扣嗰度咯。 好，我想問下啦，咁而家近排整體上你哋個生意係點樣啊？回復翻 生意啊？嗱，我哋咁樣講啊，政府自從嗰個6個限聚令咧，就俾咗我哋有6個人啦，一張台啦，咁然後咧一個食店咧大概75% 咧，對於我哋嚟講咧就係、是、有幫助嘅。尤其呢個日頭嘅茶市同埋呢一個早 茶市就早五晚早五呢个下午茶啦，都咗好咗好多嘅。但我哋去到而家有九十几个，有九成冇恢复翻全盛时期嘅九成几噶啦。 嗯， 咁啊系争系争到夜晚黑就曳啲啦。夜晚咧就即系比全盛时期嗰啲咧，我哋而家都系做翻六七成嘅生意嘅啫。因为你最主要咧就冇嗰啲即系生日酒啊，拜日宴啊，同埋结婚啊。但系有个趋势咧，自从六位之后咧，就已经系改无可改啦。结婚酒咧就已经系有摆到四位、六位嗰阵时候，都已经系大家都觉得，喂，而家呢个常态系咁咁。加上而家我哋踏入个旺季啊嘛，咁大家咪要摆酒噶。你知啊，中国人最就忌啊，成日改期改嚟改去咧，即系冇咁好噶嘛，结婚酒。所以而家咧就出现四十位、五十位嗰啲叫做四位、六位啊。 OK， 好，咁就都恢复翻啲啦。咁希望睇下往后又再点样发展落去啦。多谢晒杨伟盛，先倾到呢度。杨伟盛咧就是、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会长都讲到啊，电费啊对佢哋饮食业界开支啊占营业额6%啊，佢就话。不过电费除咗商界关注，大家市民都关注啦，特别系用户。咁而家嚟紧一年就系话会冻结收费嘅。咁大家点睇？打嚟讲下电话1872311118723111。转头香港电台第一台，佢就千禧年代。 杰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全國人大常委會一連兩日開會，據了解，在今日的閉幕會議將會通過制定涉及取消本港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框架安排決定，包括確立議員被撤銷資格的標準，以及授權特區政府可以直接按照框架標準撤銷不達標議員的資格，無需經過法庭的程序。據了解，今日一旦人大常委會公布決定之後，政府就計劃隨即執行決定，宣布被取消議員資格的名單。預料包括有公民黨楊岳橋、郭榮亨、郭家麒和專業議政的梁繼昌四個人。《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美國大選剛結束，美國公布制裁多四名中港官員，包括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中央駐港國安公署副署長李光洲、警務處副署長劉次慧和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美國國務院說，四個人負責執行港區國安法，危害香港和平、安全和自治。劉次慧和李桂華回應說，會繼續執法維護國家和香港安全。外交部和港府嚴厲抗議。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現時的社交距離措施將會在明日到期，處理行政長官張建宗表示，措施將會維持至下個星期四，而政府將會在本月推出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內地港人回港免檢疫，以及落實香港和新加坡的旅遊氣泡等等，詳情會在日內公布。有行政會議成員就相信，內地和澳門回港人士免檢疫會有一定的限額。《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的報導就提到，政府早前預告月內將會豁免內地港人返港14日隔離檢疫，落實香港和新加坡建立航空旅遊氣泡等措施，相關細節最快今日公布。消息說，本港和新加坡的旅遊氣泡最快月底成行，旅客要接受的病毒檢測次數將會減至到3次。本港旅客抵达新加坡的时候不需要做检测。消息又说，计划初期每日有一班来往新加坡的专机。大公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昨日新增46间学校，一共524名学童和职员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过去两日累计有71间学校，合共789人中招，当中9间学校有超过20人受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受影响的学校需要停课最少3日，中心会一并派发样本樽给师生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有医生就说，幼童对于呼吸道的病毒没有免疫能力，交叉感染的风险较高，呼吁家长如果发现子女有病征之后就不应该上课，留家休息。苹果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兩間電力公司和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昨日召開特別會議，中電和港燈在會上宣布明年會凍結電費，兩電的基本電費都有加幅，但受惠於國際油價下跌、燃料費減少，兩類收費互相抵消，電費才得以維持今年水平。不過，跨黨派立法會議員形容市民對減電費是合理期望，政府未有盡最大努力爭取減電費。成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港东和中电昨日派代表前往立法会，都是对于冻价态度似乎是勉为其难。在议员追问之下，两电就承认即使来年电费不变，准许回报率仍然是达到最高的8%，即是说达到利润管制的准许回报率根本就是赚到尽。政论说，政府表示收货未有尽力促使两电减价，民望屡创新低，怎会是没有原因呢？东方日报政论。 成报社论亦都说，新型肺炎疫情重创香港经济，百姓苦不堪言，中电港灯只是宣布冻结加幅。社论说，面对疫情，两电收益没有重大变化，港灯更加有申请保就业计划的薪酬津贴，难怪舆论普遍认为两电应该同市民共度时间，直接下调电费水平才能够减轻市民的生活重担，否则只会令到外界觉得两电只是利字当头的企业。成报社论。 明报的社评就提到，美国辉瑞疫苗免疫效力有几长目前并不清楚，生产的樽颈等问题亦都需要克服，内地研发的多款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亦都面对类似情况，即使是技术问题一一克服，欧美还要面对反疫苗运动，美国很多人笃信疫情阴谋论，拒绝戴口罩，更加不要说是要接种疫苗，就算有足够的疫苗供应亦都无法保障疫情有效受控。明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说，揽炒派议员声称中央要废除基本法赋予立法会议员的监察权，想将香港实行一国一制。社评说，骑劫议会瘫痪施政，肆无忌惮，先报先受，包庇纵容港独，不尊重香港的宪制秩序，阻碍两地交流融合，他们才是破坏一国两制的罪人。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新界区咧一单交通意外咧比较挤塞噶。元朗公鞍路去教育路方向近住津柏对出，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美花园，咁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包括系榄起路、侨兴路、十八乡路、大旗岭路咧都系挤塞噶。咁重复多次啦，元朗公鞍路去教育路方向近住津柏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美花园，但影响到一带的交通都是挤塞的，包括是榄起路、侨兴路、十八乡路和大旗岭路，揸车朋友留意。较早前花园道落山方向近着长江集团中心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花园道落山交通回复正常。青山公路的支路上德士古道天桥近着佛教林炳炎纪念学校对出的坏车拖走了，刚才得一条行车线受阻，现在封路重开，揸车朋友可以行回青山公路支路上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着彩虹道就挤塞，龙尾在界限街近着联合道，在新界大埔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着凤园路挤塞，龙尾在霞坑村，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着日出大道一段慢车排到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日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在广播道附近，预料在短时间内就会登陆香港电台第一台。受小宝与文迪逐渐逼近的影响，香港电台第一台会受强烈的笑声侵袭，市民应该留在收音机旁密切留意，听住小宝与文迪，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2020年11月11日，中电港灯明年冻结电费。 人大常委会会议今早闭幕，官方报道未提及有涉港议题。 消息指政府最快今日公布居粤澳港人回港免检疫措施。 美国政府预料新冠疫苗明年初可供大众接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刚才千禧年代咧讲几个话题，一方面讲到有学校啦就爆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啊，影响都好几百人嘅，咁啊再有寻日话再有九间学校超过300人受影响啊，咁呢件事大家点睇？打嚟讲啦，1872311，1872311。另外讲到电费方面啊，嚟紧两间电力公司咧都话会冻结电费，不过基本电费系加噶，不过燃料个附加费又会变翻减，咁一来一回咧就变成冻结收费啦。咁大家讲下你嘅睇法啦。咁亦都讲到咧有关教育议题啦，就系而家嗰啲学校教育啊，宣道小学嘅一个教师咧，之前就被取消咗佢注册嘅，就话佢个教案咧就有港独嘅成分喺度，咁就系严重失德嘅。咁亦都讲到不同嘅声音啦，听到有叶建源同阿梁美芬嘅声音啦，你又点睇咧？一齐倾下1872311，有冯女士啊，冯女士你好。 你好， 早晨，冯女士，系，请讲，请讲。 其实咧，我系一个咧，中一嘅嘅学生嘅家长嚟嘅。 嗯。 咁咧，我就其实我对而家呢个教科书咧，越嚟越出嗰啲啦，我啲好失望咯。因为咧，我女哋其实一间咧，即系都几有名嘅直资中学读嘅。 嗯。 咁咧，佢哋而家啲分科咧，譬如好似叫Life and Science 咁样啦，都变成啲常识啊啲咁样啦。 嗯。 咁咧，咁我同佢考试高书嘅时候咧，发现咧，譬如佢会教我哋宪法会授予人民咩权利定义务，咁我觉得 OK 嘅呢啲系咪？ 嗯。 但系咧，咁我一路睇落去咧，个权利咧，连读开呢，即系呢。普世價值啦，通常權利嘅公民權利，你通常會係言論自由啊、出版自由啊、或者即係其他嗰啲基本嗰啲自由啊嘛。嗰呢啲咧，而家咧係完全咧一個字都唔講。 嗯。 咁係，但係講咩咧？你有權利去結婚，你有權利去生孩子。 嗯。 即係居然加咗呢啲落去咧，我真係覺得咧好失望咯。跟住我問我女咁其實老師上堂。有冇講到呢啲頭先我講嗰啲基本嗰啲咧？佢話老師上堂有講，但係咧你唔會喺啲 notes， 唔會喺嗰啲咧書嗰度見到任何一個啲咁嘅字咯。 嗯。 而家今年已經呢個呢一科咧係改版嘅新科嚟嘅，即今年已經係咁。你可以想象，如果一攞咧，即係嚟緊細路局啊，或者有啲宣誓班嗰啲啊，咁係逼或者中中市中逼之下咧，其實你可以想象之後咧會越嚟越。即係好似大陸化，或者佢啲行，即係好似我唔知就是用咗大陸啊，或者北韓咁，即係居然咧會講一啲結婚啊、生仔啊，都係自發賦予嘅自由。即係喺我哋嚟講，呢啲根本你係生出嚟自由嘅自由，本來人又係有自由去做呢啲嘢噶嘛。即係已經變成係咁咯，我就覺得好失望咯。對嗰啲、 okay. 即係中央政府啊、宣誓派或者教育局去。即係繼續放空去做呢啲嘢咧，我覺得第時啲小朋友一路咁樣讀落去咧，其實咧有好多價值咧會同國際啊或者外邊世界咧脱軌嘅。 OK， 多謝馮女士嘅意見，傾到呢度啊，可以繼續打嚟傾嘅，1872311，1872311。另外頭先提到啦，都關注到就係上呼吸道感染嘅情況啦。咁至於有關新型肺炎方面咧，就疫苗嗰度咧，就見美國嗰邊咧就傳嚟咧，外國藥廠就話咧宣布已經研發出咧。有效率超過九成的新疫苗就是美國輝瑞和德國的一間藥廠一起合作研發出來的，如果真的有疫苗的話，我看到股票市場美國那邊都很有迴響、這個、實際上是怎樣呢？又要請專家和你談談，先請來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一起談談。早上何柏良。 早晨，叶国林。 嗱，讲到美国辉瑞同德国一间叫BioNTech 嘅药厂合作研发嗰个疫苗就有个进展喎，系咪啊？嗰度系咪即系都近噶啦？我哋大众有疫苗可以用。 這个都是一个好消息嘅。咁当然就如果你话喺做紧第三阶段临床测试咧，其实除咗啱啱公布呢个初步结果嘅辉瑞公司之外咧，其实就起码仲有另外九间公司嘅疫苗产品咧，其实都系喺第三阶段嗰个临床研究。咁我相信有部分咧，其实佢都啲结果七七八八噶啦。咁有部分嘅公司咧，就可能就喺今个月稍后或者下个月初咧，都会公布结果啦。咁嗱，即系话咧，有约莫十间呢啲公司啦。咁都想讲下有唔同類型的疫苗啦，咁而家佢輝瑞公司嗰個咧屬於核酸疫苗，咁如果十個呢啲第三臨床階段嘅疫苗咧，就兩個品牌咧係核酸疫苗啦，三個係滅活疫苗，四個咧係腺病毒即係腺病毒載體嘅疫苗，一個咧就蛋白嘅疫苗嚟嘅。 嗯， 嗱，咁呢啲唔同嘅疫苗咧，佢可以話各有利弊啦。咁如果你睇翻呢啲疫苗，佢喺第一、第二階段嘅人類臨床嗰個檢測睇到咧，就基本上佢哋咧就都可以喺接種者裏面咧就刺激到個身體免疫力咧就產生抗體，咁都有一啲初步嘅安全數據啦。咁所以我自己會預計咧，就其他嗰啲嘅疫苗嘅好消息咧，應該係陸續有嚟嘅。因為如果佢譬如係在安全上邊咧有一啲嚴重嘅問題啦，咁佢做緊嗰個臨床研究嘅時候咧，就嗰啲監管機構基本上咧就會要求佢咧就即時去到公布嘅。嗱，咁講翻輝瑞呢一個嘅疫苗咧，咁佢係一個核酸嘅疫苗啊，過往喺人嗰度咧就用嚟預防傳染病嘅疫苗咧，就從來冇用過呢啲核酸嘅疫苗。核酸即係其實基因病毒嗰啲嘅基因咧，咁佢就攞咗佢嗰個 S 蛋白嘅基因咧，就作為嗰個疫苗嘅成分，就用一啲特別嘅技術咧，就製成咗之後咧，就將佢打入去人嘅肌肉裏面，就刺激嗰啲肌肉咧，就去產生嗰啲 S 蛋白嗰、那個。疫苗本身裏面就冇蛋白嘅，咁佢係有啲核酸，即係呢啲基因喺裏面咧，就打入去人裏面。 嗯， 嗱呢種技術啊，屬於係新嘅。咁佢到底你去廣泛接種嘅時候，佢個副作用啊，或者長遠個安全性啊，係唔係比起而家我哋用緊譬如流感啊，就麻疹、德國麻疹呢啲係優勝咧？暫時係有啲未知之數啦。咁睇翻佢之前。一二期公布咗嗰啲接種有限嘅安全數據咧，似乎接種者咧就比較多少少咧就有發燒啊，或者喺接種個位置咧就有啲局部反應啊，即係有嗰個傷口痛啊、腫啊，即係有啲唔舒服呢個情況啦。 嗯，咁聽落頭先你講核酸係從來冇喺其他疫苗度咁用過嘅，係咪？第一次。 即係而家我哋咧就。喺香港，譬如幫小朋友啊、成年人，甚至你全世界咧，就接種緊呢啲傳染病預防嘅疫苗啊，從來冇用過核酸嘅。咁所以咧，就佢呢個核酸疫苗，如果係批准咗嘅話咧，就將會係首次就以核酸為本嘅傳染病預防疫苗咯。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值得關注嘅地方啦。咁當然佢已經有四萬幾人接種咗咧，就。嗰、那個安全性咧就都有少少保障嘅，但如果你係好廣泛去到應用咧，你可能講緊即係你淨係喺美國就三億人口，咁你歐洲加埋全世界好多地方會用咁啊，你係講緊以億計嘅人嚟到接種啦，咁嗰個安全咧就係要留意嘅。咁另外一個即係或者可能係樽頸位咧，就佢輝瑞呢個疫苗咧就。佢嗰個配方本身咧，就對嗰個儲存咧個温度、個冷凍個温度要求咧特別高嘅。咁我哋而家一般市民接種緊嗰啲疫苗咧，就喺儲存即係運送喺儲存嘅時候咧，嗰、那個温度要求咧就兩度至到八度啦。咁但係輝瑞呢個咧就佢要求咧嗰、那個温度就低好多嘅，就去到負70、-80 度攝氏嘅。咁如果你一般 去到負七十、負八十度，這個咁低温嘅雪櫃咧，就係、是、實驗室裏邊有嘅啫。譬如即係如果你話係診所啊，就算係醫院嘅病房啊、藥房啊呢啲咁咧，一般都唔會有咁低温度嘅雪櫃。咁所以咧，就佢呢個咁低温嘅要求咧，就可能會係其中一個要克服的困難，就是如果它是大規模要分化接種， okay。 相反就十隻疫苗裏面其餘那九隻就暫時我了解就沒有這個這樣這麼低溫的要求，有兩剛才提過有兩隻這個核酸疫苗，另外一間公司莫德納莫德華那個的核酸疫苗就我了解都是沒有需要這麼低溫的儲存，主要就佢大家製成疫苗嗰個用嗰個應用嘅技術咧，就有少少唔同。 OK， 呢個逐樣問下先。我想問下，頭先你講核酸係新嘢嚟㗎，呢種技術會唔會個測試嘅要求有冇唔同㗎？同一啲用開嘅技術，你頭先話四萬幾人做過第三階段臨床試驗啦，係咪都叫夠㗎啦？佢哋會唔會要因為新技術要加多啲人先至叫穩陣嘅？ 其實咧喺翻我哋主要講喺美國咧，就佢嗰個監管機構就FDA 啦，即係食物同嗰個藥物監管局啦。咁佢就住呢啲疫苗嘅審批咧，就有一套系統嘅。咁同埋佢呢個新冠肺炎疫苗嘅審批咧，就其實佢喺呢啲藥廠咧就做嗰個研發之前咧。就嗰啲嘅門檻啊要求咧，就都明碼實價咧，就講得好清楚噶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佢而家有咗呢啲臨床出嚟研究嘅結果咁啊，咁暫時嚟睇咧，基本上佢係符合佢之前所列出嚟嗰啲嘅門檻。咁當然佢去審批嘅時候咧，就可能就住嗰個疫苗個標籤，因為呢個係屬於一個新嘅疫苗啊嘛，咁佢可能嗰個標籤裏面咧就會要求有一啲警告啊，或者就有啲潛在風險咧，就係、是、過往嚟講或者係用而家嘅數據咧，未必可以推算到。咁同埋就佢譬如喺孕婦上邊接種咧，我相信會係有禁忌咯。因為呢個就佢喺參與研究嗰啲人士裏面咧，就排除咗孕婦啊同埋幼童咁，所以咧就如果係好細嘅兒童，譬如12歲以下，咁佢而家嗰個四萬幾人嘅自愿參與者裏面咧，係冇招募到，咁所以如果佢冇招募到呢啲咧，就佢應該就標籤裏面咧就唔會俾佢去到使用咯。 OK， 好。另外想問埋香港而家有嗰個上呼吸道感染咧，有所謂爆發嘅跡象啦，唔係跡象啦，其實都爆發緊啦。其實點解會咁嘅咧？又同我哋解解噶。 嗱，呢個咧，其實就個情況好唔理想，咁咧就。如果你睇翻嗰個時序咧，就似乎都係喺十月最後嗰個星期嗰、那個星期六去到星期一嗰個假期之後咧就發生啦。咁衞生防護中心佢就啱啱琴日詳細公布咗呢啲有爆發嘅學校啦。咁好多都係幼稚園啦，有一部分小學啦。咁九月咧就爆發學校就兩間，十月就五間，十一。月咧第一個星期就24间，咁去到呢個星期咧就71间啦。咁成個呢啲群組咧，你睇到佢咁樣封，即係喺唔同地區出現爆發咧，似乎就10月31号之後開始咧就飆升嘅。咁啱啱大約咧就係、是、嗰、那個最後嗰、那個週末長假期之後5到7日開始咧有啲群組爆發。咁所以我就懷疑咧係大家真係放。即係叫放鬆曬個心情咧，就出街玩啦。咁同埋咧就特別家長咧，咁可能就啲小朋友太耐冇翻學啊，同埋就比較悶啊。咁你又去好多唔同嘅活動啊，去呢啲樂園啊、海洋公園啊，咁變咗咧就好多啲小朋友，佢或者喺學校裏邊咧就有戴口罩，有注意。勤洗手，因為你有老師睇住嘛。咁你翻到屋企咧，就約埋同學出去玩嘅時候咧，可能就放鬆咗。咁變咗咧，就喺外出你感染咗，咁跟住可能同學自己互相之間亦都識得㗎。咁你就放學之後就再隔離鄰舍之後，咪有啲活動咧，咁咪衍生呢啲群組爆發咯。嗱，呢個值得要大家值得擔心㗎。咁因為咧你。 如果是有这些病毒咁容易在幼稚园小学都短时间咁样传开去呢，是各区都有，不是特别一两区。咁即係话呢，就而家喺学校里面呢，就嗰啲预防新冠肺炎嘅措施呢，个成效呢係有好大嘅问号。咁如果你係有效呢，就唔应该有咁样嘅群组喺学校里面出现爆发。你做得好嘅地方呢，譬如喺澳门内地呢，唔会有呢啲咁样学校呢，就十日八日呢就超过成千个学童呢受到感染。 呢、這个我想问今年嘅情况比往年係点呢？因为有啲就话年年都有嘅咁样，咁今年你见点 呀？你唔可以同过往嚟到比较啦，因为你过往就在香港我們不會說全民戴口罩和有那麼多社交距離的措施，所以如果你是有現在那套就的社交疏離措施和全民戴口罩都廣泛有這些群組在學校爆發，就我們現在其實就守得是不穩陣。某程度上就反映市民大眾或者家長就真的放鬆了那個心情。另外一個我比較關注，就你成千多人感染咁啊，就衞生防護中心冇講到咧，就嗰千幾人有檢驗到乜嘢病毒。咁同埋呢千幾人咧，就裏邊有幾多比例嘅病童啊，啲職員啊，咁咧就有做到個新冠肺炎疫苗檢測咧，即係好少有去做檢測啦，定係做咗全部陰性咧？咁呢啲就衞生防護中心嗰啲新聞稿咧就完全冇提過，因為大部分冇做檢測咧，咁就弊啦。 我想問埋啦，即係感染途徑好似即係上呼吸道同埋新型肺炎都似啦，呢、這個會唔會假設性咧？其中一個有新型肺炎就真係可以惹到咁大咧？一分鐘同你講埋 㗎。啊，會㗎，可以㗎。咁因為咧就我哋對新型冠狀病毒咧，其實始終咧就要對佢有戒心啊，就唔好跟過往既定嘅模式嚟到思考佢嗰個傳播途徑。咁雖然就喺幼童嗰度咧，就佢個傳播力同埋感染嘅數字咧，香港過往咧相對嚟講比較少啊。咁但係冬天嘅時候會唔會有轉變咧？咁呢個咧，我哋唔可以假設佢係一成不變啊，那個病毒咧就唔會影響小朋友。咁所以咧就喺個警號啦。咁家長自己咧就要檢視翻自己同啲小朋友咧外出嗰個社交活動咯。 好，咁多謝曬先，何柏良醫生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啊。咁啊講到上呼吸道感染情況，提醒大家咧都要注意翻啦，啲防疫嘅千祈唔好鬆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多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个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主要原因是天气转凉，温度降低，令相关病毒稳定的时间变长，空气污染同埋学生恢复课余活动等亦都有关。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上呼吸道感染个案在本港很常见，主要由不同呼吸道病毒引起，当人多聚集，尤其小朋友个人卫生未必足够，就容易交叉感染。梁子超说，部分病毒已经风土化，有关情况基本每年都有，但新型肺炎和上呼吸道感染的传播不同，感染新型肺炎的13岁以下儿童病征一般较轻和不明显，他们亦很少作为传播源，而新型肺炎一般影响年纪较大的人。南韩新增146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连续四日保持在三位数，亦是近三星期以来单日最多。新增确诊个案当中，社区感染占113宗，大部分都来自首都圈。首尔西部一间保险公司的累计感染人数增至36人，南部亦有46名患者和桑拿群组有关。另外，同日新增两宗死亡病例，累计487名患者不治。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表示，由辉瑞药厂有份研发的新冠疫苗可能在本月底开始分销， 預計到明年一月底會有足夠疫苗提供給護老院和醫護人員，四月初將面向全國，到時可能會有足夠的新冠疫苗給大眾接種。另外，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說，若果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批准輝瑞研發的新冠疫苗，相信美國民眾可以在年底前開始接種，他本人會接種，亦建議家人接種。他說他信任輝瑞和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的人員，認為疫苗的數據可靠。對於有消息指總統特朗普有意將他辭退，福奇說無意離職。美國太空總署宣布已經完成對 SpaceX 載人龍飛船以及獵鷹9號火箭的認證工作，認為 SpaceX 有能力運送太空人往返太空，是首次有商用載人航天系統獲認證。 SpaceX 行政總裁馬斯克感謝美國太空總署的支持，他感到極大榮耀，將激發公司繼續努力協助人類重返月球、前往火星，最終讓人類成為多行星種族。另外 ，SpaceX 龍飛船預計在美國東岸時間星期六晚，將三名美國太空人和一名日本太空人送到國際太空站，是繼今年五月之後 SpaceX 再次執行載人升空任務。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03点，跌97点，成交金额2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5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6元，跌19元；新洲国际132.6，跌10.9；阿里巴巴255.8，跌19.6；美团296.2，跌3.8；友邦保险89.2，升2.2；九毛97.08，跌1.08；中国平安85.7，升7毫；京东集团310.6，跌19.8；小米集团24元，跌4.5；远东宏信7.97，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5.03，瑞士法郎0.915，加元1.303，人民币6.605。英镑兑美元1.327，欧元兑美元1.183，澳元兑美元0.729，新西兰元兑美元0.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5192点，升287点。港金现价报173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51美元，卖出1881.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元朗嘅公鞍路啦。咁较早前元朗公鞍路去教育路方向，近住津柏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公鞍路去教育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 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慢车，龙尾去到屈地街。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呢一段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啦，咁但仍然挤塞，龙尾排翻过去游丽村，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因为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已经清理好啦，但系仍然系挤塞，排到去游丽村。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体艺中学。天水围嘅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红福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平下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未来的疫症走势，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通常冬天这些呼吸道的病毒啊，新冠病毒是特别活跃，因为它可以停留在空气当中啊，或者死物表面上内，所以不是只是戴口罩就可以预防得晒，其实都要注意手部卫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0年11月11号，中电港灯明年冻结电费。 人大常委会会议今早闭幕，官方报道未提及有涉港议题。 消息指政府最快今日公布居粤澳港人回港免检疫措施。 美国政府预料新冠疫苗明年初可供大众接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热线继续开放1872311，讲紧几个话题。一方面讲到新型肺炎以外，而家又有上呼吸道感染，啲学校度都爆得好犀利，咁大家打嚟回应啦。另外都讲到教育方面咧，啲老师啊，咁啊见到之前就教育局曾经咧就系、是、取消咗一名教师嘅注册啦，就话佢咧嘅教案咧就提及港独啦，咁就系严重失德嘅。咁讲到呢个个案嘅，咁亦都讲到电费嘅问题啦，电费嚟紧一年就冻结电费嘅。大家打嚟回应1872311，有严女士啊，严女士早晨。 早晨啊，主持，早晨，你好，各位观众、听众，早晨。 你好，你好。 我想讲下咧，即系两点咧，应该系即系要减价仲啱。 嗯。 因为嚟讲咧，佢系专利噶嘛，喂，对呢个社会咧，应该要有啲社会责任，所以我觉得嚟讲，佢应该减价，同埋咪有间电力公司咪申请咗政府嗰啲钱嘅，嗰间更加要减价先啱啊。 系咪我都冇怀疑添？应该 OK， 唔紧要，你讲好。 吓、啊，即系因为嚟讲，即系因为而家呢个社会个经济唔系咁好嘛，系咪啊？咁你两电，即系你喺个专利嚟噶嘛，咁、你对社会应该有啲责任，所以我赞成佢应该减价，就啱啦。 你而家交几多电费到啊，严女士？咁嚟紧 我而家就一个人住，就唔系交好多啫，但系即系唔系净系我嘅问题噶嘛，系即系所有香港市民嘅问题噶嘛，系咪啊？咁我觉得嚟讲，佢应该减价。即系讲就啱，我想 讲 咁多啦，唔该 晒 你啊。 O K， 好，多谢严女士啊。咁啊，讲到有关 電力公司嗰、那個情況嘅。咁大家打嚟回應一八七二三啫，一八七二三啫。啊，電費方面講就出年就會凍結電費啦。咁不過咧就睇翻拆開條數咧，基本電費係加嘅，不過燃料嗰度咧就會。燃料的帳就會減燃料的附加費，所以一來一回就變成凍結電費了。大家怎麼看這個安排？單來講的187231 剛才說的餐飲業來講，就他們佔營業額 6% 到用在電費上，都幫到一點，不過現在有些就安排75折電費，那些可能更加受惠了。飲食業界是這樣說的，這個各行各業都受影響，單來一起談187231 好了，這個時候我們聽這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关于人性的善与恶，中国的孟子有性善论，荀子有性恶论，而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他《论人性中的根本恶》的论文，就点出人类天性的为恶的倾向。对德国人来说，二次大战之后，他们都需要思考纳粹和大屠杀的历史，当然亦都包括探杀恶的现象和本质。而身为德国律师的费迪南·冯·席拉克，他在《一个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这本书亦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叫做恶。 事实上，在席拉克的所有作品都是试图环绕人性恶的问题，对恶下定义，以及针对人在脆弱和死亡之中如何面对恶的问题。而在这本书之中，看似随笔，其实也是通过散文的笔法探讨同样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多年以后我明白了人类是善是恶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意义，人类无所不能，他可以抱出费加罗婚礼，建造出西斯丁教堂，发明盘尼西林，亦都可以发动战争、奸淫掳掠同埋杀人。呢、这个始终系同样嘅人类，呢、这个光芒四射、绝望、饱受折磨嘅人类。 作者讨论善与恶嘅问题，喺佢笔下有啲系纳粹嘅高官，有啲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亦有啲系日常生活一啲唔起眼嘅小事。以及不少难以抉择和面对生活困境的难题，既涉及自己的私隐，例如讲到他年少的时候的抑郁，以及曾经兴起自杀的欲念，亦都涉及二次大战后德国一整代人的故事，有愤怒，有羞愧，有怀疑，偶然更加有幽默感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一个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作者费迪南·冯·席拉克，由先觉出版社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好啦，翻嚟千禧年代时间，刚才倾紧有关电力议题嘅时候，位听众就打嚟讲到啦，有电力公司都有保就业计划，咁睇翻啲资料咧，就港灯啊有申请保就业计划嘅，获发5061万元。就是第七批雇主的名单，之前啱啱公布到的。另外有些资料就说中电集团就没有参加到这个计划的。刚才那位听众严女士就觉得，如果有保就业计划更加应该要回归社会，这样多谢她的意见先。再继续听听众，有陈小姐。陈小姐你好。 你好，早晨。 早晨陈小姐，是请讲。 是，我想讲教育问题。我现在只是因为我有个侄仔的。 嗯。 他是中学生。 是。 咁其實你哋成日都話話係言論係自由嘛，咁我哋嗰個中學生嘅話，咁其實我哋都係希望俾佢哋其實係嗰間港到嗰間名校嚟嘅。咁嗱，雖然嗱細路仔永遠都係一個白紙，都係白紙吸收嘅啫。咁你知唔知佢哋嗰啲中學生有係冇言論自由噶，唔可以噶？唔系唔可以，系同你其他人持相反意见嘅话咧，就会被人杯葛嘅。咁我想问你哋成日阿叶权都话香港系言论自由社会嘛，但系你哋我同你持相反意见，点解我要俾老师其他同学仔杯葛啫？佢都系唔系翻我喎？ 老师都杯葛学生啊，因为言论不同。 系啊，言论不系老师都杯葛学生、啊。 仲有啲係高年級嘅學生會打啲低年級學生嘅喎。 咁又唔得，打人又唔得，點樣都？ 咁你哋成日都話係言論自由嘛。咁我佢同你持相反意見，冇問題㗎。 嗯，學校唔應該容許有呢啲不同意見就打人咁喎，呢啲好過分喎，聽到。喂？啊、可能啱啱啲線路問題，唔緊要，不過同陳小姐傾到先，都明白你大概意思啦，都係曬你打上嚟啊。好啦，跟住嚟又關心下另一件事件先，都係關乎立法會之上發生嘅事嘅。之前咧就人民力量嘅陳志全咧就向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咧提出咗私人檢控嘅。講翻咧就今年五月份咧喺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選主席期間咧就話佢俾郭偉強拉跌落地下嗰件事度，咁郭偉強咧之前就係講明唔認罪嘅，咁案件原本咧就排咗喺西九龍裁判法院咧做一個審前覆核，咁但系咧律政司咧就話由於冇足夠嘅證據證明控罪啦，就申請介入呢個檢控，不提正功起訴郭偉強，咁呢個就獲得咧主任裁判官嘅批准，咁就下令撤銷咗咧呢個私人檢控嘅傳票啦。律政司一方的說法就說考慮到警方獨立調查小組提供的相關證據，包括多名立法會議員和保安員的證人供詞、公開的媒體片段和閉路電視的錄像，以及警方對錄像的證據逐格片段的分析，律政司就認為現有的證據不足以支持普通襲擊的罪行元素。律政司方面又說留意到陳志全就事件報案之後，在警方未完成調查就作出私人檢控，在全盤考慮由陳志全一方和警方提供的證據和材料之後，認為證據不足以證明指稱的罪行，沒有合理的定罪機會，就連表面證據都不成立，所以申請介入和終止法律程序，就獲得裁判官批准的。另一邊就會覺得啦，譬如我見到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就批評啦，律政司介入呢個案件係扼殺咗陳志全嘅司法權利。佢就認為咧，案件有表面證據同埋合理嘅勝訴機會，質疑律政司係雙重標準，傷害法治嘅。嗱，呢度都牽涉到啲程序方面嘅，都想了解一下，即係私人檢控通常個程序係點樣咧？律政司介入又點樣咧？咁呢度都想了解多啲。咁請位法律界人士啊，同我哋仔細解解。請嚟有大律師黃宇日同我哋一齊傾嘅。早晨，黃宇日。 早晨， 不如先由起点讲起先，私人检控的性质是一样怎样的东西，程序是怎样走的 呢？其实私人检控就是一样就是市民的一个权利来的，虽然不是那么常见的，但是其实都有案例讲到说这个近乎是一个宪法的权利来的，就是当一个檢控當局咧，佢去唔做一啲檢控嘅決定嘅時候，咁市民有權去做私人檢控，咁就可以制衡到一啲，譬如就係一啲任意啊，或者一啲係不合理嘅決定咯。咁至於個程序，其實就係一個市民咧，佢就任何人都得嘅，佢只要係出一個即係向法庭申請啦，咁然後法庭審視過相關嘅證據之後咧，咁就即係認為有一個表面嘅證據咧，咁就可以係即係批准個私人檢控噶咯。 嗯，咁嗰個提出私人檢控嗰陣，使唔使要搜集啲咩證據啊？要自己做啲咩噶？ 要噶，佢要提出嗰個證據噶。咁譬如呢一個案件裡面，咁可能即係陳志全佢就要做一啲嘅即係細章啊，去支持佢嗰個嘅私人檢控啦。咁又或者最重要嗰個證據，當然就係個影片啦。 嗯嗯，但一般市民做調查工作會唔會難啲咧？未做開呢樣嘢嘅喎，會唔會有難度咧？ 會㗎，所以其實私人檢控係非常之困難嘅一個法律程序嚟嘅。 嗯嗯，咁但系嗱，譬如今次就一路佢就想提私人檢控啦，咁跟住但系而家就出現一樣嘢啦，就叫律政司嘅介入啦。呢個機制又點解會咁樣設定嘅咧？ 律政司介入其實就係即係基於裁判官條例有一個嘅即係條文係俾佢可以介入嘅。咁同埋其實即係律政司喺基本法底下係有個即係律政司司長啦，佢喺基本法底下有一個檢控嘅。憲制嘅角色嘅，咁所以佢係即係如果認為適合介入嘅話，佢係有一個權力去介入呢一個私人檢控嘅咯。咁另外一方面就喺律政司個檢控守則，其實佢都有列明一啲嘅佢去決定係咪接管一個私人檢控嘅時候會考慮嗰啲因素嘅咯。咁當中列明，譬如就係話維護社會公義啦，嗰個罪行嘅嚴重程度啦。 有利害关系一方的意见啦，那个诉讼是不是重复啦，和律政司的决定是不是一致，是不是有机会进行公平审讯，还有律政司司长也都同时可以考虑原来检控一方的行为操守。 咁所以基于以上嗰啲准则就係靠律政司去决定系唔系加入啦。咁但既然讲得私人检控就即係一般啊，我幻想都系即係可能喺原有嘅途径，即係譬如律政司未必去做检控嘅时候佢先要諗私人检控啫，咁咪留返俾佢做啦。咁但如果你又有一个位佢又可以介入嘅，咁嗰个当日设计呢个逻辑系点样嘅呢？ 我諗最终都系嗰个逻辑就系首先就系唔应该有重複的訴訟啦，咁所以你講得啱嘅就係其實多數情況下，譬如都係會係律政司決定咗唔檢控，咁一個譬如投訴人或者受害人，佢先至會係提出私人檢控咯。 咁但係又律政司又有權可以再阻止埋，即係介入就即係客觀上好似阻止咗個私人檢控啦，咁咪會令到想投訴嗰方冇路走咯，會唔會咁嘅？ 咁當然嗰、那個投訴方或者受害人佢有權去做一個司法覆核啦，即係覆核第一就係律政司司長介入嗰個私人檢控嗰個決定。第二就係如果佢係選擇撤控或者唔繼續檢控嘅話，咁就覆核佢嗰個不繼續檢控嘅決定咯。 但呢樣嘢又會增加翻嗰個投訴人嘅所有成本啊，時間成本又好，金錢上嘅成本都好啦，係咪？你要再打到另一樣嘢喎，又再 係啊，當然，即係當然，亦都會拖慢咗嗰個程序啦。 但現實上又係咪律政司話介入就介入嘅咧？譬如見今次咧都要經過翻即係主任裁判官嘅批准嘅喎，咁其實係咪呢個角度睇，法庭又有其實有一個把關嘅機會嘅咧？ 其實冇嘅，因為嗰、那個裁判官條例咧冇賦予任何權力俾嗰個裁判官係拒絕呢一個介入或者拒絕佢撤控嘅。 即係一定要嘅，即係佢話介入就一定要俾佢介入嘅啦，係咪？ 冇錯。 OK， 咁就佢咁，佢使唔使要審視翻律政司所提嘅原因嘅，還是都 冇嘅？其實佢完全冇任何嘅權力或者酌情權去拒絕律政司兩個決定，一個決定就是介入嗰個私人檢控啦，另一個決定就是撤控或者係不提證供起訴咯。 咁樣睇律政司都好大權喎，即係呢件事上。 冇錯嘅，即係呢個係其實基本法賦予律政司司長嘅一個權力嚟。 咁你話即係如果有一個人佢想做私人檢控，咁但係就律政司介入啦，唯一爭取嘅途徑就再去司法覆核翻律政司呢一個決定啦，係咪？但要做嘅時候，頭先講佢係要再揾啲咩資料翻嚟咧？佢攞翻原有啲資料出嚟啊，定係要再揾啲新嘅證供出嚟啊？定係點樣啊？ 兩部分啦，如果係決定係咪接管私人檢控嗰個決定，咁可以睇下佢個決定係咪符合律政司個檢控守則，即係我剛才提到嗰啲準則啦。咁但係其實好困難嘅，因為律政司司長正我講就係話佢喺基本法底下有一個檢控嘅角色嘅牽制角色嘅，咁所以佢去決定係咪接管呢個私人檢控嘅時候，佢就有佢嘅酌情權啦。咁如果你要話佢係違反咗佢嗰個守則嘅時候，呢、這、一個亦都係好困難嘅咯，即係因為法庭係唔係咁輕易介入律政司呢啲決定嘅。咁另一方面就係檢控嗰個決定。咁如果譬如喺今次呢個個案為例啦，律政司司長嗰、那個即係最主要嘅原因就係話嗰個證據唔足以達至合理定罪嘅機會。咁如果呢個係明顯地錯誤嘅話，咁法庭就有機會介入咯。 但呢個要斷定都好難嘅嘛，係咪？因為就算係私人檢控嘅提出者嗰一方掌唔掌握曬所有證據，還是申請介入嘅時候，律政司都要交曬啲料出嚟㗎啦，定係點嘅？ 即係申請介入嗰刻，律政司當然唔會交曬出嚟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就係司法覆核係一個兩部分嘅程序嚟嘅，即係要先向法庭申請一個司法覆核許可，係單方面嘅。咁然後法庭批出咗之後咧，先至係正式做嗰個司法覆核。咁喺呢一個階段咧，辯方或者這個政府啦，或者律政司啦，先至有一個責任喺披露一啲嘅相關嘅證據嘅咯。 咁就再褪後一步啦。所謂要彰顯公義嘅，咁有冇咩 一般而言啦，唔係講呢個個案啦，我講咁一個有冇仲有其他路徑可走咧？就最後係呢一環嘅咯，都係。 咁法律上就係淨係呢一環咯。 OK， 好，好咁，多谢晒你先啊，多谢黄宇日律师同我哋解翻咧，就成个呢啲程序啊当中嘅一啲处理方法。啊，黄宇日咧就一位大律师嚟嘅，咁就呢件事咧，我哋都有问过律政司啊，都问下佢啊，究竟即系几时会唔会做呢啲私人检控嘅介入咧？个准则会系点样咧？咁样亦都问翻佢有冇啲数字而家。介入的宗數是怎樣呢？他們的回覆就是這樣的，就律政司就已經在11月9日的聆訊之中作出了陳述，現時是並沒有進一步的補充的，即是問到原則方面沒有進一步的補充的。另外問數字，他說律政司說法就是律政司沒有備存閣下查詢的相關數字，這個就是來自律政司給我們的回覆。好了，電話87231 聽聽聽眾先，還有陳先生想講一下電費的。陳生你好。 早晨啊，葉冠林。 早晨，陳生， 我先表明身份，我是兩電的股東。 嗯。 就我就認為咧，就做得很合理。 嗯。 咁啊，點解咧？就是香港是文明社會，賺錢做生意就應該的。 嗯。 咁我想請問，就各位有識之士，佢係咪犯法咧？ 嗯。 佢做到佢嘅即係利潤所得嘅嘢合情合理。如果大家覺得是不啱的話咧，香港政府頭頭就不要批，就不要 accept and approval， 咁咧就好坦坦當就冚八次淨係解決咗。如果你哋喺度咁樣嘈法嘅咧，即係現實啲講嘅，如果失去蝕本，你哋係咪俾翻錢我哋咧？最大嘅一個問題就係、是、個個都話應該咁，應該咁樣。我想請問大眾，如果好坦坦當大家都係公家錢，大家明白嘅，咁可唔可以叫香港政府啲高官減薪咧？叫你的公務員減薪，同大家就共度難關咧。咁呢個係自由社會啊嘛，講得難聽啲，大家都係有跟住紙張法律去做嘅。咁你哋話佢係做得有冇即係講得難聽啲就話道德上或者剩嗰啲嘢，唔好講呢啲嘢啊！葉冠霖，而家香港呢個社會唔係講呢啲嘢噶啦，誰大誰惡誰有理？即係講得難聽啲，紙張上人哋係冇錯嘅。咁你哋成日都講啦，即係舉個例，有啲人唔需要嗰10,000蚊啦。咁點解啲人個個就去攞咧？咁好坦白，我而家我股價跌，咁你哋係咪賠翻俾我哋咧？我就想請問你哋，即係呢啲有識之士答不答我呢個問題？如果假如好坦白，如果你覺得嘅話咧，大家減薪共度時間，有啲人裁員出嚟都好慘噶。我都明白，但係一大原則。你要明白就是這個是自由社會，如果這樣的呢，香港不止已經是根本香港已經玩完了，現在更加玩完。我講的是這麼多。 好，多謝曬陳先生啊。咁根據這個利潤方面呢，即係係咪啊，即係根據這個管制計劃協議，是不是賺盡這個8%的回報呢？咁而家就聽眾陳先生就話呢啲嘢講好咗嘅喎，跟翻規矩做嘢啫，係可以賺翻8%嘅呢個准許利潤嘅。不過另一方就會覺得啊，咁嘅時勢之下，係唔係所謂共度時間咧？咁樣咁有不同嘅聲音出嚟。多謝陳先生打上嚟啊，分享下你嘅聲音先。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夠曬啦，提大家個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緊嘅，聽日8點繼續千禧年代啦。